大匪看天下本身呢就录咗两节，咁就收视唔好，咁就今日本身就星期日2月11号咁就其实赶住过年宵嘅，不过有啲嘢想讲，同埋呢就因为仲要录呢个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就要听日出，咁过年好多节目要安排啦，咁呢就大匪最为食，如果呢真係过嚟大家喺年宵傾一傾見一見啦，如果有啲網友。咁第二就係呢啲金沙呢就非常好賣，因為我哋真係賣行貨$55，咁呢就$101兩盒，咁其實就幫啲網友銷貨㗎啫，咁因為71貨啦，咁根據呢新假期嘅報導呢，原來行貨真係比水貨啊、優品360啊嗰啲好食好多。咁我又因為呢人肥就少食朱古力，所以呢就冇啦，咁買剩10盒8盒。咁如果有興趣嘅呢就可以過嚟啦，福袋啊同埋嗰啲花膠深容海味就全線清咗㗎啦，咁多謝啲網友支持啦。咁如果呢就想攞多啲四小寶資訊就過嚟啦。其實我唔係想講呢啲。即係呢我呢發覺呢香港呢啲人渣之罪呢，我做節目好耐冇講粗口啦，因為有啲人叫我唔好講粗口，有啲人話呀你圓滑咗，唔係。係因為呢做節目，咁如果你講即係成日講粗口齋為屌而屌就冇意思㗎，但今日呢屌你我唔公開屌人呢就唔撚得㗎。先讲讲啦，昨晚最大嘅车祸啦，系嘛？最大嘅车祸，每一年咧临过年啦，唔好话最大，之前仲有几单大啲嘅巴士。咁但系昨晚，因为我住大埔嘅，咁咧就喺沙田跑完马之后，跟住咧就啲加班巴士啊，咁就返大埔，咁就啲马迷啦，咁就肯定呢尋晚嗰班呢就係唔够运。因为如果够运就搭的士啦，係咪啊，够运就搭的士㗎啦。卒之因为唔够运，咁就上咗架巴士，咁就中途呢就搞到19死。尋晚我哋公司食年夜饭呢就60人，即係5圍台，咁就一路望住个电视机，咁好多人都好唔开心，因为我是做运输，我哋做车的。咁、就尤其泥头车，我成日都同啲司机讲呢，逢系揸重型车就系揸住部杀人凶器。因为你架车大呀，吨数大，你喺个车，你只要发生交通意外呢，即使你车里面嘅人冇事都啦，你出面嗨嗨你都死。所以我成日同啲司机讲呢，够㗎喇，够做喇，勤力啲，唔使揸得快，唔使成。咁但係卒之尋晚就19死啦，61人受伤啦，到而家为止一仲有几个人危殆。咁分布咗呢喺12间医院。咁我要赞一赞嘅，未屌人之前呢要赞一赞嘅，就係处理呢件事呢嘅政府咧，各样嘢咧系反应好快，尤其林郑喺好多人心目中咧，即系我哋用佢做得啱，赞咗佢先，佢系做得啱嘅，做得快，做得好，快而准。佢寻日睇胡峰演唱会唔去，唔会俾你哋睇到佢去睇胡峰。然后忘记咗有件重大嘅交通意外，呢个第一。第二，佢好在佢唔喺现场，佢唔会在现场指挥，即系好似中国官员嗰啲咁，屌你老咩，你哋啲人我嚟温家宝，我嚟指挥救灾，乜乜乜乜冇，五直头喺医院探望啲受伤者，然后喺嗰度做一个新闻发布会，呢、这个系做得处理事件做得非常好，因为唔会阻止咗救援救灾，唔似无线电视，屌你老母咩？叫啲消防员同埋啲警察同你讲，屌你俾3分半钟我拍你老母咩？救人紧要，人命关天。 所以呢即係呢啲呢即係目中无人民啊。目中无人。唔係做记者大晒。我唔会以偏概全嘅。係呢一间电视台嘅记者要走有良心嘅都走撚柒晒㗎真係。让一让你三分半钟报道。乜撚嘢思维乜撚嘢逻辑呢讲返林郑快处理嘅手法有不愧为港英余业。你睇下佢同呢个689处理当年嘅海难嗰个分歧喺边度。你就諗到777唔係浪得虚名㗎港英余业佢有晒殖民地官员呢前香港殖民地官员嘅特质啦。一间讲一讲啦前香港殖民地官员嘅特质啦做即係做我哋嘅港督嘅特质啦。佢有晒一嚟到慰问家属然后话根据过往啊巴士发生好多嘅交通意外包括城巴批咗顶嗰度死人。啊讲返两三件事交代咗个背景然后就成立呢个独立委员会由法官因为我哋香港仲系相信专业人士所以法三司会计师啊律师啊呢啲人佢就搵一个因为不牵涉政治佢就即时委任一个法官成立呢个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所有嘅交通配套同埋交通设施嘅问题。喺呢件事做得好快唔系其他人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佢嗰个触角呢是比你所有的其他的官员啊同埋亦凡所以港英余业呢是冇讲错。成立法官独立委员会广泛调查公共交通安全系统问题特别是专营巴士讲明㗎啦。12间公立医院紧急救援所有嘅前线医护人员暂停休假逢系轻伤嘅远啲近啲就咩腾出所有急症室嘅人手处理呢件事。仲要讲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社工唔系一个社工系每一个 case 都有一个社工去跟进。心灵嘅钱嘅经济嘅全线帮忙呢、这个就係林郑就係你哋呢啲所谓嘅反对派而家真正面对嘅对手就喺呢一件事完全睇到。唔好喺梦中唔好发紧梦林郑唔系你哋心目中所讲咁样亦都你留意一下冇中联办唔好成日话中联办角色行开行埋你啲白撚痴嘅人。因为而家香港就系林郑中联办都系佢棋子因为佢已经系直接可以同习近平交到手㗎啦。所以佢反应快佢唔系好似嗰个叫做梁振英咁我要去西环请示一下先。佢样样都唔需要即时决定初二有冇烟花而家都未知啊。有牵涉政治但是林郑是做得出色做得好的。DQ 事件郑若骅事件明日黄花了这一件事有危有机他已经转危为机了。这一个基本上就是殖民地英国殖民地遗留落来港英余业的特质我们可以讲一讲杨慕琦我们前港督日本侵占香港之前林毅受命来香港的明知冇得打丘吉尔下到死命令斗到一兵一卒因为香港其实不能守的 香港島是冇得守的，只是能够守新界。在这个时候他在加拿大调了一队兵出过来。那些兵根本上加拿大的英国兵来到香港基本上就是炮灰来的。他都来。调了来之后只是能够在新界做守。但是一守不住的时候他就宣布投降。因为他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守下去是送死的，太过强弱悬殊，所以他投降。那你说投降给日本仔，不是，起码令到炸少几栋楼啦，伤亡人数减少啦，睇定啲环境啦。他做了他要对香港负责任的港督杨慕琦。不是投降就是可耻，但是他真的做了。因为当时他现在这个投降决定是跟英国丘吉尔是唱反调。没得手就要放弃，谋定而后动。魏奕迅被誉为呢我们香港经济起飞的重大的港督，在六七年暴动之后香港呢人心不稳，魏奕迅来香港成立 ICAC 整顿警队。公屋居屋十年建屋计划，发展新市镇，做了很多事。每一次香港有重大事件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快脆去决定一些事，然后令到香港可以稳回定。讲多了，好像魏奕迅那样，八九年六四屠城，我不会讲事件的，因为是就是就不是就不是。应该我讲多个故事大家听。因为呢我曾经是一个饭局，而一个大老板，大家有讨论问题，我同佢唔熟，后面更加唔需要熟。有啲人我心里面唔舒服，想讲好耐，借呢个节目讲一次。大家讨论到六四嘅时候，佢嘅态度系六四杀人系啱嘅，最紧要稳定，嗱嗱声上返佢广东间工厂嗰度睇住啲人。而当时在座的有两位人士，即是我不出声，因为你可以有你的政治立场，我没有说你不啱的。因为为什么呢？你的政治立场就是杀人都啱，驳斥你就没有意思。稳定大于一切，我驳斥你都没有意思。但是在这件事里面呢，我同某两位朋友呢就疏远了，因为噏这个说话那个是一个大老板。因为在我心目中手无寸铁的人，你开枪镇压他各样东西，你都是不啱的。而当时有两位开始相熟的，不要讲朋友，现在不敢讲，他们那阵时是附和他，跟着饭局完后之后呢，还行到去人家写字楼拿部红宝书。因为这位老板是共产主义的研究会的研究会的委员。那两位人士日日都跟你讲共产党怎样不堪啊，共产党怎样不好，蓝丝不好，但是在权贵面前，在钱面前，人家都未必有利益来给你，但是你这样。几点钟啊台长？做一分钟。讲多少少啦。喺呢件事之后，我就同呢啲人比较疏远啲。因为我哋大家嘅立场唔同。我可以称赞习近平嘅手段係令到中国开始稳定啲。但係佢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不遗余力，而家包括西藏、香港。但係你不能够同我讲你杀人係啱嘅。这一节讲到这里。